条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嘉业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那么在昨天呢，网上有一条信息啊，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啊，哈，也是传得沸沸扬扬。那今天呢，我们不妨来说一下，就是说所谓的商住项目迎转机，那真相是这样吗？那最近有消息说呀，说这个商住正常迎来了重大的一个调整，可以居住啊，而且是民顺民店等等，那真是这样吗？消息来源为顺义举行了存量商办项目改造方案的研讨会，在会议上呢进行了商办项目改造方案一个研究，并且交换了意见。从目前的消息来看，所谓的商住项目迎转机并不可靠啊。究竟商办项目的研讨有哪些是真的啊？商办是否值得购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当然，如果您现在手里有商办房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一下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另外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装修陪同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呢您家也正在装修啊，需要我们去陪同，当然这个陪同呢是完全公益的，您也可以呢按照我们刚才这个片花当中说的来进行报名，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报名也是可以的，您写一个参加，然后把电话号码呢写上，我们有关人员会跟您来进行交流的啊。另外呢通过电话来报名都是可以的。好了，那下面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吧。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下面进入安区快讯，还是请杨乐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说中央和北京新增用地将优先安排城南。7月11号啊，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个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的计划，就是2018到2020年第三阶段城南行动计划即将启动。市发改委呢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说，继2010年到2012年还有2013年到2015年这两个阶段的城南发展行动计划以后，第三阶段的城南行动计划呢会逐步的将城市南部地区打造成首都功能梯度转移的一个承接区，高质量发展的试验区，和谐宜居的示范区。 啊，应该说这个目标呢还是非常清晰的。 对，是，其实一直以来呢，我们一直就会以为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南北好像有一个发展带的这个一个区别啊，就是更多的人会认为北面啊发展会更好一些。那南部呢，其实也在这个南城计划里面，其实发展很多年了。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成效。那现在呢，我们再看到，其实现在实施的这个南部发展呢，现在指的是丰台、房山、大兴，包括亦庄。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多数指的这个更多人会关注这个房子的相应的情况，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可能用地也会更加的偏重于南边。那实际上南边的这个相应的发展，从目前来看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知道的这个，比如说亦庄的开发区，比如说新机场等等，其实它未来的话，这边会更适合这个我们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环境。那大家知道，现在包括集中供应的一些限房价、竞价的土地，也都集中在了南边。最多的是大兴、黄村，有一共有四五个，然后包括房山也有这样的很多的一个用地。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慢慢的推移，其实南边从现在来看也是会成为了一个住宅供应的一个集中一个区域。那未来的话，我们就多数人也会住在这里，而随着这个环境的相应的改善呢，这边也会更加宜居。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置业板块里边，像大兴都会熟知的一个叫做南海子公园板块。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四大公园之一啊，就是郊区的公园之一。这个整个湿地面积也是非常广的，在这个周边环绕了很多这种住宅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像仙境房的和悦华锦，像金鱼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之前开盘的银海府、万和斐丽等等啊，这种楼盘都集中在了周边。那未来它也更适合我们的刚需人群去居住啊。那我们的眼光呢，其实也不要一直放在北面了，更多的要往南来看看了。 对，从北京的这个传统上来看啊，东南西北各有特点， 对， 但是总体来讲好像是北边大家更看重一些哈。而且确实也是北边的发展呢还是比较快，但是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基本上发展还是比较饱和了，所以现在从南边呢又开始动手。而且这几年呢，从南部的发展来看呢，真的是非常有起色哈。 对， 无论是大兴、房山还是丰台，而且呢在南边呢就是新机场啊推出以后，对于南边的这个整个的促进呢是非常有作用。而且你发现吧，就是京津冀啊，这个河北啊，咱们啊这个发展哈，也带动了南部的发展，你发现吗？ 对，包括像固安等等啊，这个现在在那边居住的，据我了解，在亦庄一些企业内去工作的人群，在这个整个固安去生活的也是占了一部分的。 是，所以呢，以后大家不要啊，一定看到这个南边就戴上眼罩了，真的，现在南边发展挺好的。 对， 其实说到这个杨乐，你就是房山人啊， 对，我就是房山人， 你就是一个见证者。 对， 其实房山呢，这么多年来发展还是蛮快的。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包括长阳也好，大悦城也好，尤其是在这个南部计划里面也重点去说了一下，就是未来的这个良乡的大悦城也会有相应的一个发展。 是， 其实更多的我们在将来在这边工作去生活也是会比较不错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住建部呢明确全国棚改不搞一刀切。记者呢从住建委获悉，说住建委呢会同发改委啊还有财政部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棚改区改造进程和下半年相关的工作安排。那今年的一月到六月啊，全国的棚户区改造已经开工了363万套，占今年目标任务的62.5%。那下一步的住建部将在加大棚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同时呢，还将依法依规控制棚改的成本，严禁违规支出。 这个其实现在发这个声明也是对之前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谣传的一个辟谣。那之前我们相信在朋友圈也看到了很多的关于棚改说一刀切啊，全国暂停棚改啊，这个也是源自一个最早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对于棚改政策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调整，然后这边就被解读成了要棚改一刀切了。 你看， 所以我跟今天我们其实要聊的主题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在看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这个消息的来源啊，看官方的来源，而不是要看一个朋友圈一个类似于一个个人的一种这种消息的一个散布。这个其实我们也劝我们的一些就是相应的现在的粉丝啊，就是不要再传播这种相应的谣言了。 现在呢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啊，都可以发布一些消息，所以也造成了有一些消息呢它并不属实。 对， 像刚才您说的关于这个棚改啊不搞一刀切，我原来以为啊就是说全国各地都有棚改区，那么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呢，咱不能够按一种方式啊 对 统一来进行这个改造，可能是各地有各地的政策和做法。那刚才您解读是说有关传媒说这所谓的棚改说要停是吧，这个是完全是一个 大的这个错误啊， 对， 没有这样的说法， 没有这样的说法。尤其是其实现在的这种，我们包括北京的这种棚改项目也是其实比较多的，尤其像房山啊，很多项目都已经是报批了的，所以这个不会出现说一刀切把棚改去暂停的。大家对这个谣言也要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考量分析。 是的，另外呢，关于棚改区啊，它的改造问题呢，也是各地有各地的一些招啊，各地有各地的一些实际情况啊，也是因地制宜。我发现现在棚改呢，就是原来啊，可能很多人呢有些侥幸啊，就觉得一说棚改了，那好处就来了啊，就像拆迁似的等等的哈，管国家呢提要一些东西啊，提一些条件等等。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受到限制了。 对，其实基本上是改善您的居住环境嘛，让您的环境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善。这块儿的话，我们不要想把这个作为一个发财的一个， 对对 对， 好像作为一个发财致富的一个机会，这就不对了哈。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说租房分期如何不被骗呢？说目前的很多宣称啊，说低利息低手续的一些平台啊，逾期费用都很高。比如说某平台呢，每日逾期的费用呢是贷款总额的 5%， 也就是说如果贷款10万块元啊，10万块，那每月呢光逾期费就1500元。也有的平台呢，每日逾期费呢用按照每月还贷款，就是月租金和月服务费的 1.5% 来收取，按每月要还款5000元来算的话，那么逾期一天就要交75元的逾期费。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租房才能够防止被骗呢？哎呀，现在就是一天到晚的骚扰电话特别多啊，什么你要贷款嘛，然后你租房怎么怎么着吧，他都能够给你办。实际上这里边都有一些陷阱的。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来说在市面上存在我们的一些中介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专业的包括这种正规的中介去从事这样的业务的话，您如果从一个包括平台也好还是个人也好出租，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会遇到这种诈骗。那我们现在就是推荐大家还是要在我们的正规的大的中介机构去租赁我们相应的房源，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在租赁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核实一下这个房东的信息，包括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这个房本的复印件，看看他身份证的复印件，这个必要的时候要留一份啊，包括这个上面可以写着用于租房使用啊，包括呢我们也会具体再去看一下这个租赁的这个相应的合同，还是有这个一个合同为准的，包括这个合同中相应的约定，比如说我们这个啊出现房东如果提前收房会赔付相应的这个违约金，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续租，包括整个房屋的使用的情况，包括这种水表电表等等这种情况，都是要详细的写在我们的租赁合同里边的。这个大家一定不要嫌麻烦啊，在这个租房的时候，第一就是选这个正规中介，第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合同包括这个信息核实这方面做好。 其实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生事物，像原来比如说在买房的时候啊，不管你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很多人都是要贷款的啊，这不在话下。那么贷款你就要跟银行打交道啊，这个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靠谱的， 对， 最起码你不会受骗啊。但是呢你租房的话呢，现在很多人也开始分期了，但是这个租房分期呢好像是不跟银行打交道的是吧？ 这个是一些相应的一些平台吧， 平台 这块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在这个租房方面就使用这个相应的贷款啊。这个第一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现在在提取我们的住房公积金用于租房方面现在是很方便的，您只需要跟这个单位的相应的经办人去领取一个表格，并且提供您的身份证跟这个我们的公积金联名卡，就可以提取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公积金用于租房了。一个月的话它是可以提1500啊，这个最高是1500上限，按照季度提，就是3个月提取一次，可以提取4500。这块的话在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租房原来是取这个公积金要合同啊，要发票等等，实际上现在这种手续都已经被简化了。 对，非常简单， 非常的简单。所以您把这部分钱先利用起来，包括的话如果您的这个相应租的房子可能觉得压力有点大，我倒建议大家把这个通勤时间稍微放长一点，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租房，不要因为租房还要去贷款，导致自己的这种生活成本的这种急剧增高，导致去贷款啊，这个压力就真的太大了。 而且这个租房分期贷款的话呢，都是一些中介公司可能跟你提供的一些平台来完成这个事儿，那这个被骗的可能性呢真的就有，因为咱们对于一些 些这个平台呢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所以呢我也是这个主张，就租房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再分期了， 对， 万一你要受了骗了怎么办？你像这里面说的这个哈，前些时候有一位朋友就说，他好像是找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啊，这个贷款了8万块钱，最后利滚利利滚利，好像一年以后要还80万，太吓人了，这完全是一个诈骗。 对， 所以呢，为了不落入圈套，大家还是要长点心眼吧。 对 啊，真的是要注意。 尤其是符合条件的，我们现在可以包括去申请一些类似于公租房，或者是在未来也会有单位提供这种集体的宿舍，包括我们在现在也正在推出这种集体土地租赁房，将来也可以去租赁这种房源啊，更加靠谱一些。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楼市呢开启了严监管，13天22省市行动，年内的调控已超过210次。自6月28号，住建部第七部委决定在30城联合开展了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以后，多地呢陆续采取了措施，严打就是投机炒房，稳定市场秩序。记者呢也梳理统计说，6月28号到7月10号13天之内，已经有22个省市采取了行动，其中的长沙、重庆、武汉、上海、海口、厦门等等10个城市在30城名单以内。哦，最近又特别严是吗？ 对，其实一直以来这个现在的政策都是会比较严格的，就是还是体现了房住不炒的这个政策，尤其是我们在刚才看到名单里，像一些类似于武汉、像这种长沙这种二线城市的话，其实现在的这种楼市的情况是比较热的，会出现一种就是可能2-3万人去申请几百套房子，去抢几百套房子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对于政策的这个严格来讲也是一个利好吧，这样的话更加利好我们这些买房用来住的这些人。 嗯，其实我一直认为呢，国家的宏观的这种调控啊，是为了使房地产的这个行业更加的健康啊，安全的发展啊，这是一个他们的初衷。但是呢，这样的调控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房子的需求啊没有了，不是这样的。 对 啊，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控，所以呢，你稍微的松一点的话，可能他这边的势力呢马上就会强起来。所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呢，还得要进行的一些严格的控制啊，这是必要的。 对，从现在来看，就是这种严格持续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真正体现了这个宗旨啊。 嗯，经常会有。 对 啊，所以大家也还是那句话，任何事情不要侥幸啊。 对。 其实现在国家呢在调控的时候也是看市场的情况的，不像原来一个条文出来可能一年半载的啊，现在非常快啊，市场的什么样的情况，马上这个适当的一些条文和措施就出来了。 对，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一些炒房的这种行为，也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监督。尤其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包括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发现有人在炒作这个商办的这种情况出现啊，就会说哎，现在这个对形象的一个辟谣。 嗯，所以要严厉打击。 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维护市场的稳定，楼市股市严查中介违规。今年以来呢，楼市和股市啊持续呢是这个环境啊还是相对的，有的时候起有的时候落。那么日前呢，河南省发布了通知，说从7月份开始，从四大方面严厉打击商品房销售违规的违法的这样的行为，进一步呢规范全省商业的这种销售行为，维护呢房地产市场的交易的秩序，保护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 其实现在一说到中介的话，我们可能会就觉得中介有一些比较存在一些令人觉得争议的地方，但是实际上中介的存在呢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啊。那我们现在更多的应该是怎么样规范我们的中介的这种相应的行为跟规范，然后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为我们进行服务。大家也不要就是对于中介一说起来好像就有一种特别的觉得他们不靠谱这种思维存在啊。您如果去买房子的话，还是要在市面上选择一些我们的大的一些正规中介去帮您跑这些手续的。第一个就是他对于整个区域内的房子会比您要熟得多，第二对他对于这个房子交易的这种流程包括这种风险的这种控制来讲也要比您强。我们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粉丝可能想就是跳过中介啊，直接跟买家卖家这种走这个交易啊，这样其实也是有承担的一个风险的。第一就是您自己是不懂这个交易流程的，第二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也是没有跟承担这个风险，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在这个 多去买房的路上呢，就是多看几家中介，多看几个中介的这种服务的人员，来看一下他们的相应的素质，来去判断一下他的这种专业素质跟这种这个行为的这种素质，这样去选一下。 对，所以刚才杨乐说的这个也非常必要啊，咱们也给中介正正名，是吧？因为在国外来讲呢，无论是你买房卖房，他都是请律师的，但是国内呢，咱们的这个根据自己的特点呢，一般呢是找一个中介来完成这个事儿，所以呢，根据我们这个房地产的特点，中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你个人去做的话，很多专业的事情咱们做不了， 不懂， 所以呢，真的也需要中介来帮忙，但是呢，中介确实大家听到太多的是他们的一些这个阴暗面， 对吧？ 他们的不足，也确实有呢，这个一个苍蝇坏一锅汤的这样的感觉。但是呢，其实中介有好中介啊，有靠谱的中介，所以我们既然依靠他啊，我们就得选择呢靠谱的一些中介啊。当然现在国家对于中介的这种啊监督力度也非常大啊。总体来讲呢，还是向好的， 对，向好 还是向好。跟原来相比的话，现在中介规矩多了， 规范很多了，确实规范很多了。包括这种房源信息的发布，从现在来看的话，就多数都是这种啊比较真实的这种信息来看的话，没有像之前那种我们看到一个信息，可能是啊中介的一些相应的小手段啊，看到这个房子哎觉得很便宜，打电话过来告诉您这个房子没有了。 对， 现在这种情况，据我们的了解的话是很少的。 实际上还是说对他们的管理力度不够大啊。这个出了事儿以后呢，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成本啊，损失的成本呢，不够大， 对 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还得要国家加强力度，对他们来进行管制才好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商住房这点事儿啊。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最近啊，有一个消息称商住正常迎来了重大的调整啊，可以居住啊，而且是民准的民店，这是真的吗？这个消息来源呢，是来自于顺义啊举行了一个存量商办项目改造方案的一个研讨会。那么在会议上呢，进行了一个商办项目改造方案啊研讨，并且交换意见。从目前的消息来看啊，这所谓的商住项目迎转机并不可靠。那么究竟商办项目的研讨都有哪些啊，商办是否值得购买？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先说昨天传得沸沸扬扬的这条消息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实际上是这样的，这个标题是属于一种标题党啊，就是说了商办项目的话，啊，迎一个重要的转机，可以居住，然后可以有燃气、有水啊，这种。具体的叫做标题党的一个行为啊，其实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标题您一看就觉得不靠谱。 对，因为原来商住房的话呢，都不是民水民店，现在说都没有这个概念，怎么可能它又变成香饽饽民水民店啊？ 对，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叫商住的话，实际上是并不这个正确的， 并不准确， 应该叫做商办啊， 商办， 它是商务办公，它是一个办公类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到办公呢，它就正常的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白领，比如说去办公，或者是我现在想开一家公司啊，去创业的这种一个环境的一个啊办公产品。但是它提到了商住啊，提到了可住，然后可落户等等，这个肯定就是有问题的，肯定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您现在如果说手里头确实是有一套这样的原来的商办的产品，那您觉得这个啊，现在来讲的话，从市面上来讲，它的价格相应的也是下调了一些。但是您不要着急，如果说您的这套商办呢，啊，第一，您觉得位置还比较不错，大家买房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看重地段啊，就是觉得地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就是啊，它的这个相应的交通方面，比如说临地铁啊，这个两方面如果都占的话，或者是只占一方面，您觉得它现在目前的这种租金收益来讲还比较不错，那您就拿在手里踏踏实实的出租就可以了啊，出租正常的这种收租金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再去考虑买入这个商办的话，这个要根据您实际情况。第一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确实是有这种办公的这种需求来讲的话啊，您是可以去购买的。如果说是投资这种行为呢，就不太建议了。另外的话，现在有一些市面上的一些中介呢，会告诉大家 说您可以啊，商办不是限购嘛，您可以以这种公司的名义去买这个啊商务办公。 嗯， 那这块的话要提醒您，就是您如果作为这个公司名义去买商办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啊，您持有这个办公的话，以公司的名义去的话，每年还要交一个这个大概的税，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您买了大概总价是在15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商办啊，一年的话您大概还要交。如果是正常自己作为这个办公室去使用，大概一年是10000多块钱的一个税。 哦、 如果您是出租啊用，这个大概一年是8000多块钱。这个是指150万总价的这个大概左右的这个办公产品啊，如果是公司名义去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被这个相应的信息所这个误导，这个持有的相应的一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嗯、 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公方面呢。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文章里面今天也其实跟大家去重点去说了，那这个消息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在顺义区，他现在举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会议上面大概是说了顺义目前在售的商办项目大概有38个，这个涉及的库存大概是8000多套，这个从现在的这个量来讲的话还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那这个会议上面呢只是进行了一个方案的一个研讨，就是大家讨论一下未来 到底怎么办啊， 对商办的这个未来的这种用途或者是方向是到底是怎样的。那这里边涉及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些商务办公可以将来转为这种公租房，或者是转为这种集体宿舍。其实集体宿舍这个事之前我们已经跟大家去说了包括还会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转为这种公寓类的这种公寓酒店类的项目。这其实只是它对于这个将来商办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出处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参与的一个这么一个流程。 好的，那咱们先简单聊到这儿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下面的内容呢，是就昨天啊，在网上啊，传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商住项目迎转机这个事儿哈。关于这个事儿是这样，这个前些年的时候呢，咱们有些开发商啊，打了一个擦边球，弄出一个商住房这么一个说法，这么一个概念，是吧？实际上呢，是没有这么一个概念的啊，那个商业房就是商业房，住的房子就是住的房子， 他 来一个商住房。那么商住房呢，也就是说很多人呢把这样的房子作为自己的这个民居了，是吧？但是呢，其实它还是有些局限性的。比如说那个房子一般咱们正经的住宅呢是70年大产权，而它呢可能是50年。 对。 啊，而且呢它的这个水电呢都是商水商电，甚至是没有天然气的。 对。 当然这些并没有阻止大家去购买它。啊，因为它这个户型呢也还可以。 比较小，而且有这个 loft 的，大家会觉得住着比较舒服。 对，而且呢总的款项呢也并不高。啊，有人说了，嗨 ,50 年 ,70 年也无所谓，反正早着呢，所以很多人就买下来了。 对。 但是在前两年的时候，突然国家对于这个商住房一刀切没了，没有这种概念了。 对，首先这个得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基本上像刚才主任说的，这个是商这个开有相应的，有一些开发商可能打个擦边球，对这个住啊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宣传。 对， 但实际上这个它是办公的一个产品。原来的时候呢，它是不限购不限贷的， 对， 就是说您只要这个啊有钱就可以去买。 它 贷款的话是10年左右，然后可以大概是贷款10年，同时首付是一半左右，然后同时呢又不限制你的这个相应的购房资格。所以有些人就买了这种房子作为这个居住使用。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首先这个肯定是要全款去买这个相应的房子了， 对 啊，也不能去贷款，所以对现在这个市场情况啊，商办呢可能会关注度下降了很多，但这块呢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算是一些自媒体吧，会炒作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迎来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机，但实际上并不是啊，而且相应的官方已经辟谣了，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个说法。那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呢，我们在这个刚才在这个节目下边已经有粉丝来问我了，说我现在大概手里有180万左右，我能不能考虑在昌平买一个这样的这种办公产品。我说您的目的是干什么？他说是住。那我说您如果按照现在这个他这个房子呢大概是在40多平米左右，180万也将近合了将近4万多一点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单价了。我说那您不如踏踏实实就在这个北京家附近看一个二手房，他大概的单价也是在4万多不到5万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您是180万完全这个首付就能够去正常的买一个二手房的住宅了。这边的话您可能需要承担的一个就是贷款还款的一个压力。那这块其实从现在来讲的话，如果您真的贷款还款有一定的难度的话，我倒建议您买了这房子就踏踏实实买一二手房，买一个零到 2000年以后的这个一大概一个房子啊，稍微哪怕小一点，六七十平米，您先给它租出去啊，抵一下这个贷款的这个相应的压力，这样的话您是踏踏实实有个住宅的。这个不管您将来是自己住，还是说将来有什么样其他的打算，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啊，就是他这个假消息呢，被大家来争相来互相传呀、互相说啊等等，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原来呢，很多人呢是买了商住房， 对 啊，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商住房砸到我手里了，因为现在不好卖了， 对， 是吧？所以这些人也是非常的着急， 着急 啊。另外呢，现在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呢，确实像刚才你说，顺义那边呢也有8000多套这样的一些商办房。啊，在库存着，所以怎么把这些所谓的商办房也好，商住房也好，给它盘活呢？哎，可能有关人员就是别有用心了啊，所以就传出了这样的一些消息。咱们首先说辟谣啊，这个消息肯定是假的。另外呢，咱们也给手里有这个所谓原来按商住房买的这些人的一些底气啊，其实。这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家还有一个商住房的啊，但是没关系，你手里有这个东西你可以租啊， 对， 是吧，你可以租，你可以办公司啊， 对， 你要是公司起照的话，你现在手里有一个商办房的话，真的是非常 很快很方便、 非常快非常方便的哈。当然了，也并不是说没人买你的房子，如果说是以公司的名义来买你的房也是可以的， 对 啊，私人买你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可能就是比人比较少了，符合的这样的人呢也比较少，比如说人家要买你这房子，首先人家是符合买商是典型的商品住房的购房资格的， 对， 但是何必买你这50年的产权呢？而且买你这房子呢，而且还得要全部的全款， 对， 一般是不贷款的， 对， 所以这些呢很多人都承受不了，因此买你房子的人确实是少 少了， 但是你可以租， 对， 你可以租也可以卖，逮着机会吧， 对， 这么个情况是吧？ 对。 另外现在呢，就是说，在库里边积压这个8000多套的这个所谓的啊，现在叫商办房了，怎么办？那么前些时候呢，也确实开了这么一研讨会啊，顺义区开了这么一研讨会。那么具体怎么办？以后对于这些房子，它的发展方向是怎么样的？当然，在这次当中也做了一些交换意见， 对 啊，刚才您好像没有说完， 对 啊， 基本上就是可能将来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集体宿舍，包括我们的这种作为这种相应的其他的房源的一个供应，那在这块的话，我们只要在持续的观看就可以了。大家就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就不用再去着急了，说我这拿到手里了会不会砸到手里会怎样？其实您现在就别着急，第一个出租，第二个是开公司。将来的话，比如说真的如果能有一些房源，或者是一些我们相应的这种能够转为，比如说类似于这种酒店。这种包括办公等等集中的去租赁，这种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另外的话，大家在这个消息之前看到这个传的疯传的一个消息里面说提到了一个就是居住啊落户，这个因为是 不可能， 对，这个是不太可能 原来都不可能落户的、 这个说到落户这块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关注的公租房的落户，因为公租房是可以有集体户口的，这个将来啊将来是可以落户的，因为这个政策呢已经是之前有相应的一个公布了，但是它具体实行呢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正常的一个， 我觉得这有希望， 对， 因为刚才您有一个前提说是公租房 ， 公租房呢是以国家的这个名义啊来去做的， 对， 而且现在国家呢是租购并举吧，啊，一直也是提倡这方面的事儿，因此我觉得公租房以后落户啊或者怎么样，还真是指日可待。 对，这个说的是公租房，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跟我们的商住跟这种商办的概念去混淆，而提到了这个商办能够去落户啊，这块大家一定要区分。在这儿呢，就还得提醒大家了，就是相应的这个公租房的一个申请，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下我们这边的话，在前边的节目里边也给大家说了很多次了，对于公租房的一个相应的好处。这个第一呢，就是租金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就是您现在在市面上去租一套房子，可能会面临房租这个涨价啊。合同大家都知道，现在租房是1年1签的，我们今年那个合同可能租一套两居室是2500，但是因为一些市场变化的原因，包括房东的心理预期的原因今年可能给您涨到3000了。这种情况在公租房上是不会出现的，就是合同一签就是3年， 对， 最长不超过5年，就是3年到5年时间内，您的房租都不会有变化， 租金非常稳定， 对，非常稳定。第二就是，他如果就是到了3年以后，他去变化也不会像我们的一般的房东，他自己会去根据市场情况去做一个判断，自己给你去涨价这个他会有相应的这个定价的一个调整，会参考周边的。所以公租房呢，它整个的 这个租金是很稳定的，您不用说考虑我将来是不是租不起了这种可能性存在，这个是不会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公租房，大家像主持人也说了，这个租购并举的这种政策啊，让公租房呢您也可以就近入学， 对， 就是您的孩子 享受很多的权益， 享受很多的这种权益，您的孩子在这个公租房相应的入住了，您周边如果有学校的话，一般来讲他就在周边就可以上学的，这个是很方便的。不管是我们的这些家长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将成为家长的这些朋友们，去租一套公租房也是很合适的。 对， 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我们相应的这个我们的租期跟大家去说了三年五年啊，一般来说您一签合同就是三年，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三年时间内您可以把您的房子好好布置一下啊，这个将来您如果依然符合我们公租房的这个申请条件，您是可以去租的。不用担心说我现在这个房子现在是符合条件的，三年以后那会不会不跟我去签了呢？您依然符合，还是可以继续续签。续签的话也很简单，您拿着您当时的那个租房的那个公租房的合同，直接去公租办，然后再换一份新合同签字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 是，那刚刚您提到这个公租房，一个是租金非常稳定，而且是这个租金呢也稳定，租期也稳定啊。那现在呢，刚才有一位叫毛毛的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公租房啊，一个是以国家啊他们推出了很多的公租房，另外现在很多的单位也有自己的公租房，是这样吗？ 这个是这样的，是这个其实房子呢都是国家来进行相应的筹集建设的。这个单位的公租房呢，是指以单位这种主体啊去申请的公租房，单位先拿下来啊，作为单位的集体趸租的公租房，然后再分配给符合条件的相应的员工。 哦，从国家那拿来的。 对，这个并不是说单位的公租房，这个单位的这种集体趸租的这种公租房呢，它一般来说会比较有一个相应的优势，就是它对于这个相应的收入方面是没有一个严格的限制的，尤其是在一些产业园区内会有一些园区的这种人才的公租房项目，这个是主要为了解决引进人才和园区内的就业人员的这种特殊的一个情况来具体的去制定的。那具体的条件呢是园区管理机构去确定的，然后他去上报区县啊，经过这个批准以后去实施的。这块呢基本上从我们的了解来讲的话，它对于这个相应的收入方面没有这个您去街道申请的这么严格。 就是各个单位可能也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条件啊，可能跟国家这个整体条件有些出入啊，因为人家已经把这房子给准下来了，然后再给自己的职工他可能会再加一些条件啊或怎么样，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啊，可以允许的啊。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提醒大家，您肯定前提是要没房。 没房那是肯定的。 房子，因为这个公租房呢它主要是解决这个我们相应的住房困难的问题，您如果已经有房子想尤其是我们的想去改善环境去居住，这种公租房是不太现实的，这个是基本上是保障我们的低收入群体，包括我们想去过渡想去买房这样家庭的一个房子。 其实说到公租房啊，咱们一直呢在说这个概念哈，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你们说的这么好，我哪儿去弄这公租房，我怎么去申请啊等等的哈，这个也确实是个问题哈。现在这个以国家的这个名义来出这个公租房也没有大面积上市吧。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很多粉丝其实不太熟悉这个公租房。 对， 其实公租房的项目已经很多了。那如果您分为两部分吧，如果您是这个符合这个相应的条件的，就是尤其您的年收入是够的，就是在三口人10万啊，四口人13万这种年收入限制啊，您是在这个以下的，可以去我们的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啊，或者是这个乡镇啊这个有关部门去提出申请的。就是您的户口是在哪儿的，您去哪儿去申请，这部分是收入您相应的来说比较低的这部分粉丝听众。然后另外的话 就户口所在地， 对，户口所在地。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像非京籍的家庭叫做新北京人，我们现在叫新北京人，包括我们的北京籍家庭的无房职工，您的收入呢稍微有一些高了，这部分家庭呢您可以关注一个官网叫做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官网，或者是北京市的住建委官网，这两个官网您持续看一下，它会有相应的这种公租房的公告会发布。您到时候按照这个正常的这种网申去填资料就可以了。所以呢房源是很多的，然后呢大家就重点去得持续关注一下。 对对， 既然是想这个解决这个房子的问题，您还是要自己多上点心。 是的，并不是说这个公租房离您有多远哈， 对， 只要您符合条件， 对， 然后呢再多留意的话，很有可能您就申请下来一套公租房。 对 啊，这个并不说有多么的麻烦啊。 尤其是我们最近也收到了 了，就是在良乡大学城的一个公租房也收到了一个选房的一个消息，就是这块也确实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区域内，像这个就在大学城的这个地铁站旁边，然后呢又挨着大学城，位置很好，然后周边的配套从现在来看也算是比较成熟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想象这个公租房说我有多么的这个位置偏僻或者是不太好。第一就是临地铁，第二配套有，第三又临着大学城，所以其实真的是居住起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有一位朋友问说，平谷那边有一个保利桃园香谷啊，说这个是一个共有产权房，说目前已经开始选房了。 这个选房时间呢，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再看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摇号呢是就已经定了，这个选房工作呢应该是在下周进行。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保利桃园香谷项目呢，一共是495套房源，均价是15000，他已经安排了发布了相应的选房公告。在这儿呢，提醒大家的就是，很多人会问，说我如果有一些特殊原因，我不想要这个房子了， 嗯， 算不算弃选？ 对， 啊，就是我们在选公有产权房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政策叫做，如果您连续啊，就是弃选两次啊，第三次呢，就会把您的这个相应的申请啊限制，就是您3年之内是不能再去申请这个公有产权房了。 那就是说我前面申请了，也审核都过了，然后最后呢，这个摇号好像也能摇上了， 嗯， 最后到选房的时候，我突然掉链子了，我一看这个也不是掉链子，人一看这东西呢，觉得不合适。是，人就弃权了， 嗯， 啊，一次两次可以是吧？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不行了。 这个弃选呢，得提醒大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这种，比如说我去了现场不选房，或者说我不去现场，这叫弃选， 嗯， 是您签订了相应的认购以后， 哦， 不要这个房子， 就这个房子我已经签订，我要要， 对， 我突然放弃不要， 对， 哦， 这个才算是弃选，就是包括您不想去现场选房了，或者是到了现场看到这个房子觉得 不合适， 不合适，这种都不叫弃选， 哦，这都不算弃选， 大家不用担心， 嗯， 啊，大家不用担心。另外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这个选房的时候呢，会提交一些相应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啊这种等等啊，您一定要在原件随身带好了。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相应还会提供一个共有产权房的承诺书啊，跟这个相应的这种申请表，这个是在选房的这个现场会有这个开发商给您进行提供的啊，大家不用着急。另外的话就是每个家庭选房的时候呢，在这里提醒大家是不会让您超过2个人去进入选房现场的， 哦， 所以您别安排太多的家人陪您去选这个房，到时候现场也进不去，只能在外边等着，这大热天的又比较着急， 嗯，那这个选房之前，嗯，关于这个大概的情况我们都有一个了解吗？ 对，这个选房之前呢，开发商会组织一个选房咨询会， 嗯， 这个一般来讲会在这个摇号结束以后就会进行，您到这个相应的售楼处或者是他公布的一个时间内去咨询， 嗯， 这块的话您能够详细的了解这个房源的情况，包括贷款政策等等，这块得提前了解啊，千万不要到选房那天再去了解， 嗯， 另外提醒大家，就是这个选房呢，就是主持人问的也特别好啊，就是选房只给您3分钟的选房时间， 嗯， 您如果超过3分钟，可能下一个家庭就进来他就进行选房了， 对， 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功课，就是您我想要哪栋楼哪个楼层哪个户型， 对，先 这个得提前做好，对，得提前做好功课， 嗯， 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如果比如说您选到了摇到了一个第50号，那您就按照我们现在50号左右能大概选哪些房源，自己心里要有个底， 嗯， 就是我大概前面可能会售出50套房子了，或者是30套房子了，这30套房子拿去以后我还有哪些房源可供我选择，我把这个可供选择里面呢再做一个标记，比如说我第一就想要一个3居啊，如果没有3居了，那我现在就想要一个好楼层，就想要7层。我甚至说只有哪栋楼我想要，哪栋楼一定不要。这种就把我们的顺序做一个一个1、2、3、4的这样一个标记，把我们想列的这种房源列出来。 嗯， 到了选房现场以后呢，您就不会受那个时间限制了。您一看哪个房源没了，直接划掉啊，剩下我想要的，直接就去了就选。 对，你说的特别对，因为前些时候我换车号哈， 嗯， 然后我想重新拍一个这个车牌啊，当然我有车牌啊，我就是，就换车嘛，所以跟人家问我。 号也换了， 对，你要不要换牌子？我换吧，原来那牌子不好换啊， 嗯， 所以我就换了。但是呢，我在拍车号的时候，我才发现啊，人家可能是夸出来50个号，然后在60秒还是30秒之内你必须选成。其实我在想，如果没有事先准备，我肯定就慌了。 嗯， 在这之前，其实我心里已经打好主意了，比如说哪几个外文字母我不想要的， 嗯， 哪几个数字我是想要的，我是不想要，我心里都知道。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淡然的、 淡定的 想好了。有些人呢，根本就是到那以后，啪一堆出来以后，他自己没有 好坏之分的嘛，砍了半天，砍了半天，得过了，然后就重来一次，就特别麻烦。 对， 所以你心里一定要有谱了以后再去上阵。好吧， 嗯，尤其是这个房子还涉及到大概一两百万的这样一个房款，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所以我们真的是提前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应的功课。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有些朋友问说昌平呢有两个共有产权房呢也公布了一些信息啊。 对，这块给大家去说一下，昌平现在一共是有五个共有产权房啊，现在已经确定的共有产权房一共是有五个，这都集中在了这个昌平的北齐家。熟悉的粉丝可能会知道，这个离未来科学城会比较近的。那在其中呢，有两个共有产权房，一个是 C52 地块，一个是009地块。这个 C52 地块呢，它是在未来科学城里面；这个009地块呢，是在这个相应的北西家这个立汤路的东侧。 嗯， 那这块给大家去分别去介绍一下。那如果说您是这个昌平户籍，或者是在昌平区内工作，就重点去关注一下好了。这个 C5地块呢，给大家去说一下，它一共是提供将近我们的990套房源， 嗯， 就是将近1000套公共产权房。 我打断一下，您所谓的这种地块呢，可能太专业了，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啊。这个地块它现在有没有它这个名字了？ 从现在来看，名字就是还没有确定， 还没有确定， 还没有确定名字。 009地块是吧？ 009地块。这个从户型方面来讲啊，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些大概提供多大的户型。这个项目呢，990套提供88平米的两居啊，759套占到了整个75%，另外还会提供了一个就是相应的一个3居。那从现在的这种公布的得房率来看的话，大概是在78%到这个81%左右。这个得房率在共有产权房里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了，均价是3万块钱左右，3万1平，然后是含有全装修费用的，就是您买了这个房子是装修好的啊，是不用去装修的。它的这个车位的配比呢，大概是1:1左右，就是一户呢，肯定是有一个车位的。另外的话，就是119的这个3居，提供了一个大平米的一个房子，将近120平米了。如果您是作为这个手里头有这个大概的预算，大概是在33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总价，那按照30%的这种首付比例讲的话，就是大概首付在100万左右，您是可以在这个北齐家未来科学城，尤其在地铁旁边。买到一个3居室的，大概是在首付在100左右。另外的话就是跟大家去说一下周边的我们现在的房价的基本情况。大家会觉得共有产权房3万价格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高啊，但实际上呢，周边的二手房或者是新房，我们来去比一下，周边的新房已经是均价是5.7万到6.1万左右了。那从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基本上是 还是可以的， 一半左右。对，所以呢，我们目前来讲，就共有产权房的性价比来讲还是比较高的。那我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在立汤路东侧这块北齐家，像名家花园、名流花园这种二手房，尤其是房龄比较老的这种房子呢，均价也是在4万多。所以我们去买一个新房，尤其是一个设计还比较不错的一个共有产权房来讲的话，是比较合适的，也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一下。另外的话就是009地块的话，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在公布这个信息之前呢，有粉丝会问，就是说共有产权房有没有小户型，尤其是50-60平米的这种户型。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共有产权房呢，因为考虑到这个两个孩子啊，现在大家比较这个注重二孩啊，或者是这种养老的这种舒适性，其实套型呢，现在共有产权房应该是以这种多居室为主的，严控总面积在60平米以下的这种产品。所以在未来的共有产权房中，您看到60平米以下的这种产品呢会比较的少，相对来说比较少。那它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您如果想买小户型产品呢，就建议大家先看看二手房，或者是您在考虑过渡的时候去看一看公租房。 嗯， 因为公租房的这种60平米左右的产品是比较多的。 是的，那实际上这个昌平呢有5个啊，这个 对， 这个叫什么共有产权房的项目是吧？那么刚才您主要介绍了009啊这个地块的一些情况， 对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别墅区内的净现房也来了。实际上，顺义后沙峪那个地方的，是更多的一些别墅出现啊。在那地方呢，居然出现了一些净现房，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其实这个地呢，就在去年的时候，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拿了。后沙峪这块地呢，相信熟悉这个市场的粉丝都知道，在这个上周的时候也拍了一块这种现房价惊讶的土地。那它这两个项目呢是挨着的，是都在顺义的这种码头庄村，就在这个罗马湖的这个东北侧，环境整个来说是比较好的。它是在这个尤其是 比较好的这种后沙峪的温榆河畔、啊、 对， 第一个是温榆河、 啊、 第二个是罗马湖、 嗯、 所以环境特别的好，均价的话是在5万多，它执行7090这个政策，这个联合底的地块它公布了相应的一个设计、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洋房的一个产品，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您可能500万左右能够去买一套在后沙峪呢别墅区的一个这种刚需的这种产品，还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嗯， 但是这一块地呢，到这个地铁相对来说有一点距离。 嗯，这个15号线是吧？ 对，15号线后沙峪站，大概从我们原来的实测的大概的距离的话，应该是3-4公里左右。 嗯，稍微有点远啊，慢慢来啊。 对，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提了很多的这个不同性质的房子，比如刚一开始说到什么商办房啊，后面又说到公租房啊，然后 共 有 产 权 房 啊，还有典型的商品住房啊，还有净建房啊等等。现在咱们这个。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咱房地产市场真的是百花齐放，所以每个人呢在选择什么性质的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稳准啊，给它选好，你适合想买商品房，那您就奔商品房这边来。如果您真的是这个不是特别富裕，有点差钱，那您看看共有产权房也未尝不可哈。如果还不行，咱们看看公租房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咱们来选择相对应的一些房源啊。好的，那非常感谢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